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8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会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这是每天我们节目和大家交流的主要内容。生活中您遇到的任何情感问题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节目。您告诉我们的问题，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今夜思雨时和我们互动的方式，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同名公众号。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哈，每期都会有嘉宾和大家聊天。那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呢，是情感作家，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王思雨。思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思雨。 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我们来看啊，这个前不久啊，我看到了一条消息哈，有一位女生呢，她自己拍了一个视频。这个女生啊是34岁。 嗯， 是一位未婚的美女，还真是美女，哦，长得蛮不错呢。 嗯， 她叫郭莹光，她呢34岁，海归艺术家，未婚。这个在三年前吧，她第一次到全国最有名的那个相亲角上海的人民公园去体验，她当时就被现场的这个人山人海的父母和相亲广告就震撼了哈，然后她就做调研啊，拍摄记录啊，还做了一组名为《顺从的幸福》的这个摄影作品。后来呢，她就发现照片里的那些被孩子征婚的父母啊，都显得很焦虑，好奇之下他就决定自己要尝试一下，他就自己亲自到人民公园为自己征婚。然后连续几个星期呢，他都到公园哈，他举着一张自认为条件还不错的相亲广告，但是他在后面藏了摄像机，记录下了这个相亲角家长的真实反应。那这些家长的话呢，其实是让他内心受到了10万点暴击啊。你知道为什么吧？ 为什么？ 他34岁啊，人家说了，哎呀，你30岁了还不结婚啊？然后呢，这个有说各种各样话的哈，这个女生啊，就是给她干脆就把这个做成了一个作品。她自己是伦敦艺术大学毕业的，对吧？她这个毕业生，她就把这个当做了自己的一个毕业创作。那么围绕着这个大龄女孩，围绕着中国相亲市场，做了一个社会的这样一个现象的呈现哈。她说一开始也没有想过作品最后要怎么呈现，更多的是好奇，比如说相亲公园到底什么样子呀。她在那两年里去了10多次相亲公园，带着相机拍过照片，后来就做了这样一个行为艺术哈。他说这个公园里啊，其实你要去了你就知道到处都是人。他说的这是上海的这个相亲公园哈，路边摆满了雨伞，上面都挂着相亲广告，这就像是一个人才市场。家长为孩子写的相亲广告，感觉就像是一个一个的人呢在被展览、被挑选。看好了就交换信息，你知道吗？ 挺好玩的。 这应该是全国最有名的了哈。这个相亲角，家长之间都很熟悉，因为他们每个星期都来啊，算是他们也算是这个父母这一辈消遣的地方哈。其实很多你被父母 贴在那儿的年轻人，就是被相亲的年轻人，你都不知道你自己的父母在那儿给你相亲，可能是这样的，你知道吧？那么相亲广告上呢，父母一般都会写着什么稳定啊，比如说这个年纪多少啊，工作很稳定啊，月薪有多少啊，男生每个月的工资一定要写啊，还有就是有没有住房，有没有车。女生呢是一定要写年龄， 年龄 当然也会有一些对女生的预设标准，比如说长相好啊，身材要好啊，会做饭呐、啊，温柔啊之类的哈。那么这一位这个34岁的女生哈、就是这个做这个行为艺术的这个女孩子，她真的是单身嘛？她说她这个去的时候呢，她当然就给自己写的相亲广告是30岁。未婚，等等这样一些啊，他开始是在相亲广告上没有写年龄 哦， 然后呢，他往那儿一站，一大堆人叔叔阿姨就围上来了，第一句话就是 多大呀？ 你哪一年生的呀？你多大啊？一听他的年龄，你知道阿姨有一个阿姨问完以后就说，你勇气可嘉，扭身就走掉了，你知道吗？也会有一些人呢，他这些叔叔阿姨们呢，就当他不存在一样啊，这都是他摄像机拍下来的。然后呢，就在旁边说：“哎呀，你现在来就晚了，你要早3年，你身边能排好长的队啊。”然后还有一位这个叔叔哈，对他的这个高学历特别着急，说：“哎，说你们看他这个女孩子哈，这读到硕士有什么用啊？”这女孩子真的不能读太多书，读个大专本科就蛮好的。你看她现在读个硕士，这也嫁不出去吧？这个要是读个本科，嫁出去，嫁完生个孩子，很稳定，多好。读了这么多书，把自己都耽误了。还有一位这个叔叔在形容哈，是这样形容的，说在这儿，说在这个相亲角，男的就是银行卡，你有钱，你就可以买房子；女的就是房产。你看这个女生，长得还行。也没有结过婚，但是这个房型呢还行，可是年龄太大了，就表明他这个房子在郊区。这个女生说从此以后朋友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最美郊区房。她说我这个行为艺术做了几周之后啊，我自己就特别的受刺激。我自己就在想哈，这个我自己真的在婚姻市场上已经贬值到这个程度了吗？当然这个女孩子最后她是以一种探索的心态把这个视频做了出来、也把她的这个毕业作品做了出来哈。她说这个一开始我很不喜欢别人说剩女这个词，因为我觉得多多少少对我有点不尊重。她说后来呢，我当然也从周围的叔叔阿姨眼里看到的是一种关心的态度，他们的价值观里他们觉得这是为你好，你怎么这么不着急啊。他说我当时就在想，那你们过得好吗？你们对现在的生活真的很满意吗？子女结婚以后，你们真的就摆脱了这种焦虑吗？其实你们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那么孩子有孩子自己他们的命运，而且现在的这一代年轻人，他们对结婚，他们对是不是要能进入这个婚姻，其实他们很多都已经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了，对吧？所以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就有人会问我们这样一个问题啊，说我30多岁了，我还要找那个两情相悦的感情吗？还是我就是干脆因为在周围人的催促下，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对30岁以上女人的看法之下，我就赶紧结束这个在别人眼里我这个怪异的单身身份呢？ 对，其实你看啊，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是要找一个两情相悦的人呢，还是要这个压力这么大，大家都在催，而且你都照这么大岁数了，你还不结婚，你在想什么？你是有生理还是心理的问题啊？那我会觉得，你要是按照这个标准就是按照大家的期望，你去结婚了，你进入婚姻之后，你是逃离了这个催婚的，这个围追堵截哈。可是你进入婚姻之后，你会发现，哇，这里面又有一个新的东西在等着你，就是你这个婚姻里面，你两个人在这个婚姻里面没有别人了。你要怎么沟通？你要怎么一天24小时的？当然除了上班哈，你一到天黑了，两个人就回到这个家里了。要怎么去把这个剩下的几十年你给度过？那么你靠什么维持？第一个靠爱情，爱情是什么？爱情就是两情相悦，就是你们之间，你懂我的心，我也知道 你要做什么。你可以包容我，我也可以尊重你，我们之间有差异没关系。那我在婚前的时候我都已经认识到了，我愿意去接纳你，愿意去承载你，我愿意像个容器一样，你哪怕像个妖怪一样，那么你在我这里施展各种我可以接纳等等。就是这些东西你到底有没有，你进入婚姻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天哪，我受不了他的臭袜子，我受不了他吃饭扒他嘴，我受不了他逢年过节就要回他妈那儿。那你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哎，我要离婚。完了，那你要离婚，你之前所做的努力全都白费了。你辛辛苦苦说逃避人们的围追堵截，你不想当剩女，他也不想当剩男，那你结婚之后你又承受不了婚姻里的这些煎熬，对你来说就是煎熬。那你要离婚了，离婚之后你怎么办？你又要面临新一轮的去这个相亲角了，因为你又是一个离过婚的人，你仍然要结婚。你当然，你如果你承受不了这个大家的压力，大家就会说，哎呀，你快点结婚吧，你看你都离过一次婚了，你还对吧？那你承受不了大家的压力的话，你又要面临第二次结婚，而且你第二次结婚你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就是你什么时候生孩子呀，对吧？那老人也会有一个话头了，哎，哪怕你不结婚你有个孩子也行啊。所以你会发现，你到任何年龄段，你进入到任何一个婚姻状态中，你都会有一种压力在，就是你身边的亲人朋友同事啊，都会有不同的理由告诉你，你赶快去服从大家的言论，去做你该做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你这个赶着去做一些事情，你永远做不完，你真的特别累。所以我会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觉得说，真正的做自己，按自己的意愿说，我真的到了有一天，我想结婚，我想跟一个人，两个人啊，生活在一个房子里，去旅行，然后去备孕，去生孩子，去尝试人世间的这种啊，创造生命，然后呵护生命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会特别从容的去面对婚姻，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也会觉得说，这是我的选择，那么我已经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我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就不一样了。少了期待，多了一些淡定，多了一些就是心理的准备。如果你是别人催着你，我知道这个父母催婚的力量是特别大的，就会说你赶快结婚吧，你看你现在一个人多可怜啊，也没人照顾你，对吧？你说你结了婚之后你就怎么怎么怎么样了，就是那些好处全告诉你了，就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啊，我结了婚了我就万事 OK 了，我就可以获得幸福了，我就可以安定了。但其实结婚有结婚的各种问题在里面，我们随时会被这种焦虑所包围。所以你要变成那个最好的你自己，淡定自若，就是所有的风不管从哪个方向刮过来，你都可以好好的让自己可以不被这个人们的言论所左右。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好的。 但是确实这个三十多岁，假如说哈，我们急于想去有一个人生伴侣，我们可能还是想要一份两情相悦的爱情。那么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和我们的心态也确实要去配合。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敞开心门。如果有差不多的人，我们也都可以去接触一下，感受一下。但是我们可以坚守那一点，就是我们不要说为了结婚而结婚。对对，这个因为这个往往是为了结婚而结婚，之后几乎大多数人都会后悔的。对，因为一旦进入婚姻，就像思雨所说的那样，你那可是要日日夜夜和一个人去度过的嘛。对呀、 你如果不爱他，你说你怎么能看着他吃饭，还要看着他睡在你的被窝里，你能受得了吗？ 是的。那是很难受的一件事， 特别煎熬， 对， 痛苦煎熬。你会发现比父母催婚还要痛苦。那个时候可没人催你了，那个时候你就开始自己又开始寻找各种答案呀，我到底该不该跟他离婚呀，这个他每天看手机也不理我，我该怎么办呀。那个时候你就新的问题，新的焦虑。所以说在婚前认真对待你的婚姻，可能也是一种避免婚后出现那么多的复杂的婚姻状况的一种方法。 对，就是这样哈，谢谢大家和我们的分享交流。那各位呢，如果有任何情感的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大家可以给我们发来微信到今夜思雨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中可以呢了解很多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比如说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啊，或者是找到我的工作微信号啊，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我们来交流。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问到一个问题哈，一位女生是博士生，那这个女生一定是一个学霸，她25岁，女博士哈。她说我之前呢有过一段爱情，那还是在我读大学的时候，然后和那个男生呢关系就已经很亲密了。和那个男生分手之后啊，我一直就找不到合适的男生，而且呢我自己心里边一直都很自卑，因为觉得自己过去和别人有过很亲密的关系。在和其他男生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就总在想我的短处，我会觉得我的这个学历呢其实也不是优势，我自己的长相也很一般，而且我也不会像其他女孩子那样特别的撒娇。另外就是自己在有前任的情况下和前任之间还发生了很亲密的关系，那么和现任怎么去交代呢？总而言之，一和男生在一起我就很自卑的想自己这些缺点，所以我几乎没有一次能够开展下一段关系。 他其实特别担心，就是说现任或者是下一任对他的这种和前任之间的亲密关系的介意或者介怀。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哈，他总是担心他的未来的男朋友会介意。其实首先哈，他是因为他自己介意，他自己非常介意自己和男朋友前男友发生了关系，产生了亲密的这个关系，他自己特别介意，所以他会认为别人都介意。你看就像是一个人，他总觉得自己长得很丑，所以他会认为别人都觉得他很丑。那你看他自卑，自卑他就会觉得他不好，他不够优秀，他不值得被爱。你看他通过这个这些自我否定的这些观念啊，通过他和前男友发生亲密接触，而承载了他这些东西，他就找到一个出口，就说我因为发生了亲密关系，所以呢我也没办法进行下一段关系了，你看人家可能都会看不上我，都会觉得我不好，我不够优秀，都会加重他的自卑感。所以根源就在于他不接纳自己，他的自卑。那你永远处在一个自卑的状态中，不管你遇到一个谁，哪怕你遇到一个男生，他明明确确的告诉你我就不在乎你这些东西，他也会仍然会在乎。所以呢问题不在于男生，而在于你自己如何让自己走出来，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对，所以你要自己先能放下这些包袱。所谓高学历不是弱点，高学历只是你的一个特点。 对， 你所谓不会撒娇也没有关系，很多女孩子不会撒娇，对，不会撒娇，人家这个人家一样也有男生很丑，不是说所有的男生都要找那个会撒娇的女孩。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是，你为什么把你自己看得那么差，是吧？ 对，那他有一个哈，就是在心理学上说，把自己看得很差，很自卑，那可能跟他的原生家庭有关系，他要去看一看他的父母跟他的互动关系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在童年成长的过程中被指责、被批评、被否定，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那其实我觉得，如果他有这些童年的遭受的心理的创伤，我会建议他去看这个心理咨询师，帮助他去走出童年的阴影，从而让他认识到，原来是一个挺优秀的女孩子，看到自己身上的优点，看到她的优势，去缓解她的那个自卑的那种感受。那么这个时候她再去找伴侣的时候可能就不一样了。 对，有一位女生问我们啊，说我男朋友34岁了，我男朋友啊没存款啊，工作换了好几份了，爱玩游戏，一份工作老是做不长时间，老是这个眼高手低，就算是蚂蚁花呗借上几百块钱还得我催着他还，有的时候他没有钱了还非要伸手问我要。你们说一说这样的男人到底能不能要啊？ 他只是说了这个男生的这种工作的这种习惯和方式，还有这个男生理财的就是叫消费观念哈。那我会觉得这个男生 如果是让我来分析的话，我会觉得这个男生其实是没有太大的这个叫什么稳定性、长性，心态是不够稳定的。一看一个工作做不了多久他就放弃了。那么这样的人，如果你和他结婚之后他也是这样的，那么你这个家庭的经济怎么办？你要去养着他吗？我们经常在节目中听到说，有的女生啊和一个男人结婚了，养他好几年，最后发现这个男的做生意生意赔，上班做不了半年或者是三个月就辞职，他这样是赚不到钱的。那他如何给这个家庭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女生你结婚之后你还要生孩子的，你要有一个漫长的哺乳期，那你这个经济势必供不上。那你和这样的男人结婚你怎么办？你要考虑清楚，你有没有一个这叫理性的判断，和他结婚之后你的婚姻状况一个走向。 嗯， 那还有这个男生，你看哈，说这个特别的蚂蚁花吧，他去还钱的时候他都不着急还，还是这个女生催着他去还。那么这样的人他是没有太多规划性的，拖延不够理性。那么作为一个男人，他不够理性，他拖延，他没有自制力，就是他不会控制自己。你看，你明明没有多少钱，而且你又不知道那按时去还，那么你还从这上面去贷款，去借钱花，从网软件上面。那我也会觉得这样的男生哈，如果是说去评判标准的话哈，他没有太多的优势，他没有什么理性的成分在里面。 对，你男朋友要是23岁、 嗯、 我觉得还有那个对 凑合， 30多岁34、35岁的男生基本上这个很多东西他习惯已经形成、嗯、就是改起来是很难的。就是我现在不知道你对你的男朋友抱有什么希望， 嗯， 要他希望他能改吗？如果你要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那你要吧，谁也拦不住你。 对，或者你男朋友特别帅，让你有一种心理的满足感、 嗯、 就觉得我带他出去有面儿、 嗯、 其他的你可以一切不在乎。也许你要了你能凑合，比如说你有特别强大的经济基础， 嗯， 或者你能操控他控制他，让他按你的这种生活理念或者是经济理念工作理念去做，就好像你是一个领导，他是你的员工，你可以很好的把他改变。 嗯， 那如果你有这个100%的决心和这个底气， 嗯， 也可以、 嗯、 对吧？如果你这些都没有的话，那我建议这个感情一定要好好考虑，你千万不要弄一个烫手的山芋，结婚之后你发现你想甩甩不掉。 我倒是觉得这个女孩子你有就是至少你思考这个问题了、嗯、 对， 至少你在婚前现在你在考虑你要不要他，你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 嗯、 也就是说你看到了很多问题、 嗯、 比如说看到了他爱玩游戏，看到了他花钱这个不按自己不量入为出，你看到他换了很多份工作、 嗯、 没有一样工作能做下去，你看到他眼高手低、 嗯、 就是这些东西你都已经观察到了、 嗯、 所以接下来是你问你自己，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你要不要？因为有些人，我记得我们节目中曾经有人就说过，那就不久前吧，有一个女孩子、嗯、她说到她父亲就是那种爱贪玩的父亲， 嗯 嗯，她父亲就是这个下了班跟朋友出去打牌，不回家，这个把钱都花在和朋友吃吃喝喝上，基本上不给她妈。她生在一个小县城、 哦、 这个女生生活在一个小县城、 嗯、 她说最早他妈妈其实知道他爸是他们那片贪玩出了名的人、 哦、 年轻的时候就爱玩， 就是个浪荡公子， 哎，就很浪荡、 嗯、 就是属于吃喝玩乐型的、 嗯、 但是他妈妈年轻的时候呢就是很贪心嘛、 嗯、 就当时就觉得他爸长得帅就跟他爸了，而且他爸很多女孩子都喜欢，可能年轻的时候就这种坏一点的男生哈，好多女孩都蛮喜欢的、 嗯、会喜欢 他妈妈，当时就五迷三道的就爱上他爸了。 嗯， 这个故事呢都是当然后来他妈讲给他听了，因为他是个女儿嘛、 嗯、 他给我们就是发来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跟我们描述的他自己是21岁、 嗯、 就是他妈妈在跟他讲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跟他说你千万别找你爸爸那样的、 嗯、结果他就找了一个 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啊。他是这样说的、 嗯、 他说他妈妈指望他爸爸结婚以后有孩子以后有责任心、 嗯、 结果他妈妈在怀着他的时候舔着大肚子还要去打工、 哦 嗯、因为不然家里连奶粉钱都没有。 嗯， 你知道吧、 嗯、 就是他爸爸把所有的钱都拿出去和朋友喝酒打牌玩、嗯、 和朋友出去吃吃喝喝、嗯、那么这个老婆在家里面呢，哪怕那个家里面就是 没有米了，什么都不管， 什么都不管，油瓶倒了都不服，是属于这样一个男人、嗯、所以他妈妈一个人是非常辛苦非常辛苦的、 嗯、 生他养他、嗯、这个爸爸呢就一直是家里面的这样一个角色、 嗯、 就是他妈妈就说，他妈妈说他连我的一个孩子都不如、 嗯、 我的孩子长大了到五六岁了还知道给妈妈搬个小板凳呢、 嗯、 还知道妈妈你坐下我给你擦擦汗、 嗯、 是吧、 嗯、对， 但是那个男人就不是那样的。 对，你看这个男人哈，他刚才说连他的一个孩子都不如，我还记得，我会记得有的家庭里会这样形容家里的小狗，就觉得说，哎，这比跟个小孩差不多，还能给拿着拖鞋。 嗯， 你看啊，他的老公其实就当成宠物养着了。 嗯， 就是我给你所有的爱，然后我不需要你对我做所有的事情，你只需要快快乐乐的去玩就行了。 嗯， 所以你看，嗯 嗯。所以呢，这个女生你自己想清楚哈、嗯、自己想明白到底应该怎么办。好，稍后的时间今夜思雨时继续和大家讨论情感问题。您有任何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大家都可以告诉我们，发微信到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几分钟之后继续我们的下半时段。 上恋人眼睛，寻常的巷子里，寻常人家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不是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我还记得你的表情，难得有的好心情，突然放晴的天气。游戏难得好天气，何不你对我，我对你，敬一个礼，难得好喜剧，尊重生死换天游戏地，路人甲乙丙丁。讨好世人的心，今天真是飘得了情，在许愿池子里走一个天地，每个都是爱的讯息。陌生人的眼里有熟悉的记忆，了解让我们在一起，心灵干净而透明，一闪一闪亮晶晶，可能出现，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鲜艳，仿佛每个人有两个童年，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在这花花世界集体游戏，难得好天气，何不你对我，我对你，敬一个礼，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 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伯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8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情感作家、心理咨询师王思瑜。我们来看，有一位问到的问题哈，说我认识我的男朋友啊，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我的男朋友呢，36岁，离婚的，男朋友带了一个5岁的孩子，男孩哈，和他在一起。而我今年呢是24岁，我特别爱我的男朋友，我对他和对孩子都挺好的。但是呢，我和他跟了他这么长时间了，我都有过一次意外的怀孕。他对我说，他说让我去做流产，因为他说目前来说他只想照顾现在的孩子，因为现在的孩子还比较小，那么不适宜再要一个孩子，而且呢他也不跟我说结婚的事情。当时我跟他吵了几句，挺委屈的，但是因为当时两个人才刚刚认识4个月的时间，我就去做了流产了。那么现在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他严格的不愿意再和我有孩子，做了一些措施。那么另外就是他也不提跟我结婚的事情，我现在很想和他结婚啊，可是呢他就是不提。平时呢我对他对孩子都很好，他觉得我也还不错，我跟他提出过说那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他说我没想好，他就是这样回答我的，所以我该怎么办？我老觉得他比我大很多，好像什么事情都是他有主意，我一直都是特别特别的被动。 哎，我会觉得这个男性，这个男人哈，确实挺有心机的。你看你啊，离了婚带着一个5岁的男孩子，你和这个女生人家才20几岁，很小哈，24岁， 对，很小 很小，比他小12岁的样子， 比他小12岁， 对。这个那么这个男人呢跟人家在一起生活着，如果你怀孕了他就让你把他就是弄掉，如果你不怀孕呢他就开始做各种措施，反正呢他不许你再怀孕了，不许你再这样的有这样说要求结婚的一个机会了。你如果再跟他说提结婚，他就说没想好，没准备好，什么都，总之就是他有各种理由。那我会觉得这个男人真的是很有心机，很有心机的一个人。这个女孩子就像是一个小白兔一样，跟了一个大灰狼或者是一个老狮子，你再去谈恋爱，你在相处，你还要跟他结婚。我会觉得这个女生哈，如果你有一些分辨能力，你会知道这个人对你到底是真的爱情，还是说就拿你当成一个拐棍儿，你来照顾他的孩子，来照顾他的生活，反正跟你在一起还蛮好的，就是不跟你结婚，就是不给你承诺，然后也不让你生孩子。这个女生你应该好好的去分辨一下这个男人到底是 真的喜欢你，愿意和你天长地久共同去经营一段婚姻，还是只是想把你当成一个哎呀家里免费的保姆，还可以提供其他额外的服务。 嗯， 你去分辨一下，你就会知道这个关系你到底是要继续还是要分开。 嗯， 而他问是这个男人不跟他结婚他要怎么办哈，那其实这就是我给他的一个答案。 嗯，对，所以你自己想想明白哈，想想清楚哈，这个两个人在一起你真的是要这样的一份关系吗？可能你男朋友有很多优秀的地方你喜欢，比如说他比你成熟，但是呢也会带来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是事事他在做主，他在控制你，他在控制你们之间关系的走向和节奏，是吧？而你呢真的可能就是很被动，受了委屈可能也就这样承受了。当然我们已经感觉到你已经不太想再这样受委屈了，所以你才来问我们的呀。 对对，他想要改变了。 嗯，想要改变了所以才来问我们的。那我们还是希望你自己能够为你自己再考虑一下，更多的去考虑一下哈。有一位女士问到我们一个问题，说我因为生了女儿，还在月子里，我和我娘家就一起受到了我公公婆婆的气。我妈妈呢到婆家来照看了我几天，因为这个我一直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那么我也知道公公婆婆是非常希望我生儿子的，可是呢还是生的是女儿。我妈只是来帮我伺候一下月子，也就是一周左右的时间，每天都听到公公婆婆指桑骂槐，而且呢刁难我妈妈。我妈妈都没有住在我这个家里，我妈妈在旁边住了小的酒店，每天呢早上去买了菜带上来帮我烧菜，然后白天照顾我，晚上照顾我休息好之后再回去睡觉。妈妈对我特别特别的好，可是呢我也看得出来我妈妈一直在忍着，特别是因为我妈妈怕我在月子里边发病，比如说怕我在月子里边担心啊什么的，婆婆无论说什么我妈妈也都隐忍了。但是我心里啊就真的很难过，我恨不能从床上跳起来抱着孩子就走。我没有想到生一个女儿在这个家里就变成这个样子。过去没有生孩子的时候，怀孕的时候，公公婆婆对我还可以，而且呢我和我丈夫我们两个人过去我也觉得还不错，可是这次因为生了女儿之后，她基本上也站在了她父母那一边，所以我现在要怎么办呢？ 啊，我觉得首先是这个女性朋友她的这个问题哈，涉及的人员特别多。你看啊，自己的妈妈、公公婆婆、老公，还有她的小宝宝，这就几个人了，这就五六个人在里面。 嗯， 我会觉得就是你要想解决你目前的这个状态，你要先顺一顺，你看看目前是到底是婆媳关系还是夫妻关系，还是你妈妈和你婆婆之间的这个矛盾更大，还是说因为你生了女儿造成了你们这个家里听起来哈，就是自己的妈妈和婆婆之间也是不愉快的，自己和婆婆之间也是不愉快的，然后自己和老公之间现在也不愉快了，唯独的就是自己的妈妈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就听起来其实你这个家里也是一团乱麻，大家就是各自为战。 嗯， 那么你要怎么去缓解目前的这个状态？我会觉得那中国的家庭会有一个状态就是就是母子关系大于婚姻关系。你看你的老公和他妈妈，你生孩子生完了之后一看是个孙女，那你的老公和他的这个当奶奶这个妈妈两个人就成了特别亲密的一对儿。那你和你的孩子还有你和你的母亲也成了亲密的这个对吧 关系， 对， 对 这个关系 你说的对，这对里边有很多对母子关系， 对母子关系就和自己的母子关系又特别亲密了，比以前可能没生孩子之前你们是夫妻关系，你的婆婆和你的公公是夫妻关系，这个是更紧密的，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母子一搭。那么这个夫妻关系自然在这个关系里面就被拉扯开了，就感觉不到有爱情在，感觉不到有小家庭在，只有是这种婆媳关系，这种母子关系，这种丈母娘和 和女婿之间的关系，就是会变成了一种社会关系，大家没有感情，没有爱情在，只有利益，就是只有这种复杂的这种人际关系在里面。 嗯， 那所以你要如何让你的婚姻关系在这个家庭里发挥巨大的作用，是婚姻关系让你们在一起的。那你看你现在有孩子了，你可不可以把你们的婚姻关系和你孩子之间的这个小三人家庭重新的让他越来越凝聚， 嗯， 关系越来越亲密。那还有就是妈妈来照顾你的家庭，来照顾你的身体，也害怕你发病，其实妈妈也是非常非常这个好心好意的，非常体贴的一个妈妈在里面。而且如果你要是不用你的妈妈，可能你的婆婆也不好好伺候你，你可能吃一口饭呀，想补一补奶水呀，也都很困难。所以我会觉得那么你的这个自己的婆婆又在里指桑骂槐的，那我也会觉得其实你真的在这个关系里你很纠结很痛苦，你也很矛盾。 嗯， 那么你看唯一的一个缓解的方法就是让你的老公和你的孩子，你们这个三角关系更稳定，可不可以让你的丈夫参与到更多的照顾你的这个环节中来。因为你让你婆婆可能就会觉得说，你生了个孙女，我本来就不高兴，你还让我照顾你， 嗯， 对吧？她会觉得照顾你又不是我的义务。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让老公来照顾自己的这个饮食起居，和公公婆婆保持一点点，哪怕是空间呀，哪怕是心理上的这种距离也好，然后呢，让自己的妈妈可以暂时性的回到自己的家庭里面。我觉得这个关系啊，我们去掉这些，让这些边缘性的关系离这个中心家庭远一点，也许会回归到你们以前的那种状态中，也许会缓解目前的这个状态中。 我觉得他们最大的一个改变是因为他生了个女孩， 嗯， 啊，这个是回不去了。 对， 这个女孩子，你的小女儿已经出生了，看来你的公公婆婆以及你的丈夫也受影响，就是他们一家人可能对于，嗯，他们一家人是一个这个男尊女卑的一个家庭观念和意识。 嗯， 是这样的，就这点很难改变。 嗯， 如果说你的公公婆婆加上你先生，我们不知道你先生受多少影响， 嗯， 都觉得生女孩是你的错， 嗯， 生女孩这个你就在他们家里面就没有地位了， 嗯， 那么你一直可能会委屈下去的，确实是可能一直都会。我觉得思瑜倒是出了一些主意，就是你跟你先生有没有能力和本事离开你公公婆婆家，自己建立一个小家庭， 嗯， 而且如果在一个男尊女卑的意识强烈的家庭中，你的女儿的成长不会有太多的好处。 嗯，对， 对，因为她是一个不被得到重视的，她可能很小就会被嫌弃的这样一个性别。嗯嗯， 对，她也会自卑， 她也会自卑， 她也会觉得自己不够好。 对，所以我们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困难，能不能克服掉，甚至求助于你的父母也行。 嗯， 就是你的女儿跟你先生，你们能不能有自己的小家庭小环境，这样就隔离开了你父母，这个隔离开了这个他的父母对你们家小家庭的氛围的渲染。 嗯， 而且能让你的女儿可能将来少受一点点影响， 嗯， 负面的影响。另外就是因为是个咨询，我们就特别的难了解清楚你跟你丈夫之间的情感基础到底怎么样。 对，交流互动啊， 对， 到底怎么样？ 他是不是一个当着他妈面听他妈的，但是当着你的面又能听你的人？ 嗯， 而且他对他现在这个女儿怎么看？这生女儿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对， 是吧？生女儿是你和你先生的事儿。 嗯， 你的女儿生出来了，他没抱，他没看，他不心疼，他听他妈的，觉得你生了个女儿，从此以后就不给你好脸色了。如果是这样的老公， 嗯， 那我觉得你还是趁早考虑分开吧。 嗯，对， 我真是这样想的。因为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我见过太多的女性一次一次的隐忍，一忍就是后半生。 嗯， 尤其是你 几十年。 嗯，你还好，你女儿也要忍。 嗯， 是不是？ 对， 太痛苦了，真的。所以听上去你的父母还是有一定的经济能力。 嗯， 你的父母如果还能给你一些帮助的话，嗯，你早一点决定你的生活到底要怎样。没生孩子之前你可能没有看到一些东西，这是生了孩子生了女儿之后你才看到这个家庭的一些真实的情况和他父母一些真实的心态，也是 这个到底要怎样选择？我刚才说的那个是，假如你的丈夫也是嫌弃你和嫌弃女儿，你早点做决定离开，为你的孩子。如果你的丈夫并不是这样，那我们当然还是鼓励你要过下去哈， 鼓励过下去，从你的这个老公的这个家庭里走出来，你们过你们的小家庭。 嗯，就是这是一条路嘛，过你们的小家庭是一条路。另外就是像思雨所说的，把你的丈夫争取到你的身边， 对， 因为他是孩子的父亲呀， 嗯， 是吧？ 对， 嗯，哎呀，这个婆媳关系哈，婆婆和这个下一代的关系，这永远都是一个问题哈。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问说，我丈夫呢和他妈妈的关系特别的好，而我呢和他妈妈的关系呢就不会特别的好，因为是独子，我们呢也是和公公婆婆在一起的。我先生呢就说，就算再买套房，他也不愿意分开住，因为他特别的照顾我婆婆，家里的事情啊都是我和我婆婆一起做，我婆婆辛苦一点，我丈夫就会说别把我妈当保姆。前几年呢，我婆婆有一段时间啊，这个腿受伤了，卧床，那么我照顾得非常的细致，可是婆婆呢有的时候就会向我先生抱委屈，她看不到我做的这些，反倒呢是说我做那些不足的地方。其实我从小也没有做过这些，我也不是学护理的，我完全是因为她是我婆婆，我也是一个比较心善的人，所以我才去做这些的。可是呢，他们一家人合起来说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委屈的。现在我特别特别的想离开这个家，看起来和我先生一起搬离这个家的希望是不大的，因为我先生近乎于愚孝，他觉得无论如何他都要和他的父母在一起。那如果是这样呢，他说我们即便是新买了房子，我们那个房子也就偶尔过去住住或者留着，但是呢还是应该和他父母在一起。他说父母岁数越来越大了，需要我们，而我呢，我其实自己想要尊严，我需要下班以后自己好好的生活，我需要自己能有自己的空间，我不希望再总是被我先生指责，被婆婆指责。你们支持我离婚吗？ 这个女生的这个最后的问我们支持她离婚吗？如果说这个婚姻哈，经过了很多努力都没有什么改善，还是处于一种被老公指责、被婆婆指责、被公公嫌弃的这种状态中，那我会觉得真的挺压抑的，这过下去也没什么太大意思，对吧？这现在可能还没孩子呢哈，那如果有了孩子，孩子也会在这个家庭中处于一种妈妈很懦弱、很那种地位低下、被全家人踩着的那种状态中长大。我也会觉得如果当然如果说能够经过一些努力让丈夫和自己站到一起，从这个家庭里走出来，或者是改变一些东西，那我觉得也可以继续过下去。如果是完全改变不了的话，可以给自己一个期限，比如说3个月，做3个月的努力，3个月之后真的就发现老公就是铁石心肠，没有任何改变，或者是半年，对吧？反正已经结婚了，我们给一个时间期限，给一个标准，做到什么样子，可以，这个婚姻是可以留下来的。那么一个标准就是，只是变化了一点点，或者是基本没有变化，你动不了这个基础，那么可以选择走去选择你自己的人生之路。 对，所以这个不知道你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努力了没有哈。你的先生呢，他可能有一些男人就是这样的，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对爸妈好、孝顺是第一位的，他们也一直秉持着这样的理念。你呢其实也并不是不孝顺，但是可能家庭有矛盾的时候，你先生来指责你的时候，你自己的内心就会觉得很委屈，可能就是这样的。所以 怎样能让你的先生真正看到你的那些努力，而且能让他可能感受到你内心的这种委屈，你们两个人之间还能有什么更多的这个能做努力的地方，都去试过，如果都试了你还要去离婚，我们 支持你， 没有理由不支持，对吧？离婚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真的，如果我们想好了我们这个要离开，真的如果不合适，像你所说的这样，看来你想得很明白，你下了班以后想一个人更清静的过自己的舒服的日子，比如说你想可能看看自己想看的电视啊，你想家里边更清静一些啊，你想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对吧？那这些我觉得你这个想法都蛮积极的，就是你已经渴望另外一种比较宁静的生活了。 对， 对，你先生和父母在一起没有错，可能重要的是你并不是很喜欢那样的日子。 对，其实你看哈，在咱们中国很多家庭是这个样子，就是父母和这个孩子，甭管这个孩子长到30岁40岁，他们的关系特别紧密，就是这个原生家庭不被永远不往前发展。你看孩子长到18岁之后，他是要出去可以单独生活，那长到25、26或者是到了结婚的年纪的时候，他是要从家庭里去离开的，他拥有一个自己的完整的小家庭，那这个是它是一个正常的发展过程。但是你看这个男性啊，这个写信的这个女生的她的老公，他是绝对不愿意从自己的家庭里走出来的，那我就是要跟父母黏在一起。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他的心里的这个成长的这个阶段，他还处于一种共生的阶段。他说父母需要我们照顾，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他需要父母陪伴着他，照顾着他，照顾他的心里的感受。他搬出来，你说他说了即使再买一套房子，那我们也只是偶尔去住一下，我们还是要在自己的家里生活，跟父母在一起。这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个男人他是很难从这个原生家庭里走出来的，他以他的原生家庭为重，那么你们的小家庭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辅助品。那么你就是他的一个帮手，你是来帮助他去完善他原生家庭的。那么如果你来让他跟他的原生家庭越来越远离的话，那就违背了他的初衷。所以你看你能否去改变他的这种思维和认知，让他认识到原生家庭他和他父母的关系是另外一层关系，而他最重要要构建的是和你的这个婚姻关系，那个时候他就成长了。所以你看，如果如何能帮助你的丈夫成长，让他体会到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他不再是一个小婴儿要留在父母的怀抱里，这个是很重要的。 哎，我觉得思瑜这段说的特别的好，还真是这样的哈。就是当然这个有一些人在他们生活的过程中他们会成长，有些人是拒绝成长。 对，拒绝成长 啊，有些要看一下你丈夫是个什么类型的，当然也要看你这个作为他的人生伴侣你能够有多大的能力去帮助他成长，去说服他成长，至少可以先一步一步来让他看到问题所在，是吧？ 对， 孝顺父母是我们这个社会被称为美德的哈，孝顺父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呢也确实不能因为完全去孝顺了父母，忽略了现在自己的家庭，自己再成立的这个家庭。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假如有一天你真的和你先生离婚了，你先生的父母可能也不会开心到哪儿去，是吧？他们还会想，哎呀，你看我的孩子，我的儿子又孤单了，可能是这样的哈。所以中国人的这个家庭关系啊，特别是这种人口众多的家庭关系，维持起来本来就是一门技巧和学问。 对， 我们就得拿捏那个分寸和平衡。 对， 是吧？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先去尝试一下，先去做一做吧。 对， 然后再随时告诉我们后续的情况。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感谢各位听友和网友参与我们的节目，把生活中的情感问题告诉我们，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随时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交流。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就可以了。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